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84，后晋纪五，齐王中。开运元年二月甲辰朔，命前保义节度使石云守麻家口，前威胜节度使何崇建守杨柳镇，护胜都指挥使白在荣守马家口，西京留守安彦威守河阳。未及，周儒引契丹将马达自马家口济河，迎于东岸，攻运州北津以应杨光远。马达契丹主之从弟也。以四，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义城节度使李守贞、神武统军黄甫玉、陈州防御使梁汉章、淮州刺史薛怀让将兵万人，沿河水陆俱进，守贞、河阳、汉章、英州、怀让、太原人也。丙午，契丹为高行州、福彦卿及先锋指挥使石公霸于七城。先是，景延广令诸将分地而守，无得相救。行州等告急，延广徐白帝，帝自将救之，契丹解去。三将气速救兵之缓，即不免。戊申，李守贞等至马家口，契丹遣不足万人筑垒，散骑兵于其外，余兵数万屯河西，船数千艘渡兵。未及，晋兵搏之，契丹骑兵退走，晋兵进攻其垒，拔之，契丹大败，乘马赴河，溺死者数千人，俘斩亦数千人。河西之兵痛哭而去，由是不敢赴东。辛亥，定难节度使李夷因奏将兵四万自林州济河，侵契丹之境。仁子，以夷因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。初，契丹主得贝州、亳州，皆抚慰其人，或拜官赐服章，即拜于七城及马家口，愤恚，所得民皆杀之，得军士凡治之，由是晋人愤怒，戮力争愤。杨光远将青州兵与西会契丹。戊午，找石云分兵屯运州以备之，找刘知远将步兵自土门出衡州击契丹，有赵惠、杜威、马全杰于行州，知远引兵屯乐平不进。帝居丧积年，即于宫中走戏声女乐。即出师，常令左右走三弦琵琶，贺以羌笛，击鼓歌舞，曰：“此非乐也。”更深，百官表请听乐，赵不许。壬戌，杨光远为帝州。刺史李琼出兵击败之，光远稍迎走还青州。癸亥，以前威胜节度使何崇建为东面马步都部署，将兵屯运州。接成义军指挥使王君怀率所部千余人叛降蜀，请为向导以取接城。甲子，蜀人攻接州。 契丹伪契元城去，扶经济于古顿丘城，以似晋军与恒定之兵合而击之。邺都留守张从恩、吕奏卢以遁去，大军欲进追之，会淋雨而止。契丹设伏旬日，人马鸡疲。赵延寿曰：“晋军昔在河上，为我锋锐，必不敢前。不如及其城下，四合攻之，夺其浮梁，则天下定矣。”契丹主从之。三月癸酉朔，自将兵十余万阵于澶州城北，东西横眼城之两隅，登城望之，不见其迹。高行州前军在七城之南与契丹战，自武至播，互有胜负。契丹主以精兵当中军而来，帝亦出阵以待之。契丹主望见晋军之胜，谓左右曰：“阳光远延，晋兵半以馁死，今何其多也！”以经济左右略阵，晋军不动，万弩齐发，非使必地。契丹稍却，又攻晋阵之东偏，不克，苦战至暮，两军死者不可胜数。婚后契丹隐去，营于三十里之外。乙亥，契丹主帐中小校窃骑马王来，云契丹已传木书，收军北去。景延广疑其诈，避避不敢追。汉主命中书令都元帅越王弘昌夜列宗陵于海区，至昌华宫，使道杀之。契丹主自澶州北分为两军，一出仓德，一出申纪而归，所过焚掠，方广千里，民物殆尽。留赵延昭为备州留后，麻达县德州，秦刺史尹居凡。晋拱辰都指挥使朱文进、阁门使连崇玉、济世康宗常聚国人之讨，相与结婚以自固。民主熙果于诛杀，常游西园，因罪杀控贺指挥使魏从朗，从朗朱连之党也。又常酒酣，送白居易诗云：“唯有人心相对间，咫尺之情不能料。”因举酒煮二人，二人起，流涕再拜曰：“臣子是君父，安有他志？”昔不应，二人大惧。李后度上贤妃之宠，与世昔而立其子亚成，使人告二人曰：“主上书不平于二公，奈何？”悔后父李真有疾，已有昔如真帝问疾。文进崇玉使拱辰马步使钱达侍息于马上，召百官及朝堂，告之曰：“太祖昭武皇帝光启闽国，今子孙淫虐，荒坠绝绪，天厌王室，以更则有德者立之。”众莫敢言。崇玉乃推文进升殿，披衮冕，率群臣北面再拜称臣。 文进自称民主，吸收王室宗族，沿袭以下少长五十余人，皆杀之。葬民主熙，谥曰睿文广武明圣元德隆道大孝皇帝，庙号景宗，以崇裕总六军。礼部尚书判三司正元弼抗辞不屈，处归田里，将奔建州，文进杀之。文进下令出宫人罢营造，以反西之政。因主严政，前统军使吴承义将兵讨文进，不克。文进假枢密使鲍思润同平章事，以羽林统军使黄绍坡为泉州刺史，左军使程文伟为漳州刺史，汀州刺史同安许文枕举郡降之。丁亥，召太原、恒安兵各还本镇。辛卯，马全杰攻契丹泰州，拔之。敕天下及乡兵，每七户共出兵械自一族。秦州兵就接州，出黄街岭，拜蜀兵于西平。汉以户部侍郎陈沃同平章事。夏四月丁未，元和巡检使梁进以乡社兵复取德州。即有命归德节度使高行州、保义节度使王州、刘镇禅州。庚戌，地发禅州，甲寅指大梁。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、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广，即为上下所务。帝亦惮其不逊难治。桑维汉引其不救七成之罪。辛酉，加延广兼侍中，初为西京留守。以归德节度使兼侍中高行州为侍卫马步都指挥使。延广郁郁不得志，见契丹强盛，使忧国破身危，遂日夜纵酒。朝廷因契丹入寇，国用郁结，复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阔率民财，各封建以受之。使者多从立足，携所卸刀杖入民家，大小惊惧，求死无地。州县吏复因缘为奸。河南府出民钱二十万，景延广率三十七万。留守判官卢毅言于延广曰：“公未兼将相，富贵极矣。今国家不幸，府库空竭，不得已取于民。公何忍复因而求利，为子孙之累乎？”言广惭而止。先是，诏以杨光远判，命兖州修守备。泰宁节度使安审信，以置楼叠为名，率民财以使私葬。大理卿张仁愿为阔帅使，至兖州，付民钱十万，只审信不在。居其守葬时，只取钱一圈，以满其数。戊寅，命侍卫马步军都虞后，泰宁节度使李守贞将部骑二万讨杨光远于青州，又遣神武统军洛阳潘桓及张彦泽等将兵屯禅州， 以备契丹。契丹遣兵救青州，齐州防御使唐阳薛可言邀击败之。丙戌，召诸州所及乡兵，号武定军，凡得70,000余人。时兵荒之余，复有此扰，民不聊生。丁亥，邺都留守张从恩上言，赵延昭虽据备州，麾下兵皆久客思归，宜速进军攻之。赵以从恩为备州行营都部署，督诸将击之。辛卯，从恩奏赵延昭纵火大掠，弃城而遁，屯于营没，阻水自固。朱文进遣使如唐，唐主求其使，将伐之，会天署，即意而止。六月辛酉，官军拔淄州，斩其刺史刘汉。太尉侍中冯道虽为首相，一为良可，无所操决。或谓帝曰：“冯道成平之良相，今艰难之际，譬如使禅僧非婴儿。”癸卯，以道为匡国节度使兼侍中。乙巳，汉主有齐王弘弼于私地。或谓帝曰：“陛下欲御北狄安天下，非丧为汉不可。”丙午，复置枢密院，以为汉为中书令兼枢密使，事无大小悉以委之。数月之间，朝廷差置。华州和爵亲汴曹善蒲运五州之境，还梁山和余问，找大发数道丁夫色之，祭色，帝欲刻碑记其事。中书舍人杨昭简谏曰：“陛下刻石记功，不若降哀痛之诏；染汉颂美，不若颁罪己之文。”帝善其言而止。初，高祖割北边之地以录契丹，由是州府刺史哲从远亦北属。契丹欲尽徙河西之民以食辽东，周人大恐，从远因保险拒之。即帝与契丹决，遣使欲从远使攻契丹，从远引兵深入，拔10余寨。戊午，以从远为抚州团练使。从远云州人也。甲子，复置翰林学士。戊辰，以右散骑常侍李慎仪为兵部侍郎，翰林学士承旨，都官郎中刘温叟，金部郎中指至告武强徐台福，礼部郎中李翰，主客员外郎宗成范志，皆为学士。温叟岳之子也。秋七月辛未朔，大赦，改元。己丑，以太子太傅刘旭为司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八月辛丑朔，以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为北面行营都统，顺国节度使杜威为都招讨使，都13节度以备契丹。桑维汉两柄朝政，出杨光远、景延广于外，致是一致指挥节度使15人无敢违者， 十人扶其胆略。朔方节度使马辉上章自陈未老可用，而致书见疑。为汉召尽职学士为答诏曰：非致书忽望，实以朔方重地，非卿无以弹压，必欲移卿内地，受待亦须其才。辉得诏，甚喜。时军国多事，百司及使者资请服凑，为汉随事裁决，出若不经思虑，人疑其疏略，退而熟意之，亦终不能易也。然为相颇任爱憎，一犯之恩，睚眦之怨必报，人以此少之。契丹之入寇也，抵再命刘知远会兵山东，皆后期不至，帝疑之。谓所亲曰：太原殊不助阵，必有意图，国有份，何不速为之？志士虽为都统，而实无临治之权，密谋大计，皆不得遇。知远亦自知见书，但甚是自守而已。郭威见知远有忧色，谓知远曰：河东山川险固，风俗尚武，士多战马，静则勤驾色，动则袭军旅，此霸王之资也，何忧乎？朱文进自称威武留后，权知闽国事，遣使奉表称藩于晋。癸丑，以文进为威武节度使，知闽国事。癸亥，指镇宁军于澶州，以蒲州立焉。初，吴濠州刺史刘金卒，子仁归代之。仁归卒，子重俊代之。唐烈祖至定远军于濠州，以重俊为节度使。会清淮节度使姚景卒，重俊后路全要，求兼领寿州。堂主杨维不知其意，徙重俊为清淮节度使，以楚州刺史刘彦珍为濠州观察使，持往代之。重俊悔之，彦珍信之子也。九月庚午朔，日有食之。丙子，契丹寇遂城乐寿，深州刺史康彦进击却之。冬十月丙午，汉主毒杀镇王洪泽于雍州。因主严正遣其将陈敬权以兵3000屯游溪及古田，卢进以兵2000屯长溪。泉州散原指挥使姚林、刘从孝为同列王忠顺、董思安、张汉思曰：朱文进屠灭王室，遣复兴分据诸州，吾属是受王室恩，而交臂是贼，一旦复杀王克福州，吾属死有余愧。众以为然。11月，从孝等各引军中所善壮士，夜隐于从孝之家。从孝代之曰：复杀王以平福州，密旨令吴蜀讨黄少坡。吾观诸军壮貌，皆非久处贫贱者，从无言富贵可图，不然或且至矣。众皆踊跃， 操白艇鱼圆而入，直少坡斩之。从孝持周印以王继勋弟，请主军府。从孝自称平贼统军使，韩少坡守，遣副兵马使林怀陈洪进击翼建州。洪进至游西，福州戍兵数千遮道，洪进待之曰：“一师已诛诸福州，吾被盗逆四军于建州，尔辈尚守此何为乎？”以少坡守视之，众遂溃。大将数人从洪进诣建州，严正以季勋为侍中、泉州刺史，从孝、忠顺、思安、洪进皆为都指挥使。漳州将程摩闻之，力杀刺史程文伟，立王继承泉州市。季勋、继承皆严正之从子也。朱文进之灭王氏，二人以疏远获权。汀州刺史许文缜奉表请降于殷。十二月癸丑，加朱文进同平章事，封闽国王。李守贞为青州经史，城中食尽，饿死者太半。契丹援兵不至，杨光远邀其守于契丹曰：“皇帝，皇帝，勿光远矣。”其子成勋、成作、成信劝光远降，既全其族。光远不许，曰：“吾昔在代北，常以纸钱祭天池而臣，人皆言当为天子，孤待之。”丁巳，成勋斩劝光远反者，节度判官邱涛等，送其首与守贞，纵火大造，劫其父，出居私地，上表戴罪，开城纳官军。朱文进闻黄少坡死，大惧，以重赏募兵二万，前统军使林守亮、内客省使李延鄂降之攻泉州，征谷相闻五百里。因主严正遣大将军杜进将兵二万救泉州，刘从孝开门与福州兵战，大破之，斩首亮，直挺鄂。严正遣统军使吴长义率战舰千艘攻福州，朱文进遣子弟为质于吴越以求救。初，唐翰林代诏臧询，与枢密副使查文辉同乡里。询常为古人，习福建山川，为文辉画取建州之策。文辉表请用兵击王延正，国人多以为不可。唐主以文辉为江西安抚使，巡行境上，参其可否。文辉至信州，奏言攻之必克。唐主以洪州屯营都虞后编稿，为行营招讨诸军都虞后，将兵从文辉伐殷。文辉自建阳进屯葛竹，文、张、全、听三州皆降于殷。殷将张汉卿自雍州将兵八千将至，文辉惧，退保建阳。臧询屯邵武，邵武民导殷兵袭破寻军， 直寻送建州斩之。朝廷以杨光远最大，而诸子归命难于显诸，命李守贞以便宜从事。闰月癸酉，守贞入青州，遣人拉杀光远于别地，以病死闻。丙戌，起复杨承勋除汝州防御使。因吴承义闻有唐兵，诈使人告福州吏民曰：“唐助我讨贼臣，大兵今至矣。”福人亦惧，以为朱文进遣同平章事李光准等奉国宝于殷。丁酉，福州南郎承旨林仁翰为其徒曰：“吴曹世世王室，今受制贼臣，复杀王志，何面见之？”率其徒30人披甲驱连崇玉地，崇玉方严兵自卫，30人者望之，稍稍遁去。仁翰直槊直前刺崇玉，杀之，斩其首以示众曰：“复杀王且至，汝辈足矣。今崇玉已死，何不汲取文进以赎罪？”众踊跃从之，遂斩文进，迎吴承义入城，韩二首送建州。契丹复大举入寇，卢龙节度使赵延寿引兵先进，契丹前锋至行州，顺国节度使杜威遣使见道告急，帝欲自将拒之，会有急，命天平节度使张从恩、邺都留守马全杰、护国节度使安审齐会诸道兵屯行州，武宁节度使赵在礼屯邺都。契丹主以大兵济至，建衙于袁氏，朝廷惮契丹之胜，召从恩等引兵烧却。于是诸军凶惧，无复不武，伪弃弃甲，所过焚掠，必至相州，不能复整。2年春正月，找赵在礼还屯澶州，马全杰还邺都，又遣右神武统军张彦泽屯黎阳，西京留守景延广自华州引兵守胡良渡。庚子，张从恩走契丹逼行州，召华州邺都复进军拒之。义城节度使黄甫玉将兵驱行州，契丹寇行明祠三州，杀掠殆尽，入邺都境。仁子，张从恩、马全杰、安审齐悉以行营兵数万镇于相州安阳水之南。黄甫玉与蒲州刺史慕容彦超将数千骑前搀契丹，至邺县，将渡漳水，与契丹数万，欲等且战且却，至榆林店，契丹大至。二将谋曰：“吾属今走，死无疑矣。”乃止布阵，自武至卫，力战100余合，相杀伤甚重。欲马毕，因布战，其仆杜之敏以所乘马受之，欲乘马复战，久之稍懈，故之敏以为契丹所擒，欲曰：“之敏亦是 不可弃也。与燕超跃马入契丹镇，取知敏而还。俄而契丹既出新兵来战，二将曰：“吾蜀势不可走，以死报国耳。”日且暮，安阳诸将怪搀兵不还。安审其曰：“皇甫太师既无因问，必为鲁所困。与未足，有一计白玉等为鲁数万所为。”审其即引计兵出，将救之。张从恩曰：“此言未足信，必若鲁众伪至，晋无军，恐未足以当之，攻往何意？”审其曰：“成败天也，万一不济，当共受之。届时鲁不难来，坐失皇甫太师，吾蜀何言以见天子？”遂与水而进。契丹望见陈起，即解去。欲等乃得还，与诸将俱归相州。军中皆服二将之勇。燕超本突遇浑也，与刘知远同母。契丹亦引军退，其众自相惊曰：“晋军西至矣。”时契丹主在邯郸，闻之，即使北遁，不再宿，至古城。是夕，张从恩等亦曰：“契丹倾国而来，吴兵不多，城中粮不知一旬。万一奸人往告无虚实，鲁西众为我，死无日矣。不若引军救黎阳仓，难以大何以拒之，可以万全。”意未决，从恩引兵先发，诸军继之，扰乱失亡，复如发行州之时。从恩留步兵500守安阳桥，夜四鼓，知相州市福彦伦谓将佐曰：“此夕纷纭，人无固志，500必足，安能守桥？”即召入，城城违背。至蜀，望之，契丹数万骑已阵于安阳水北。燕伦命城上扬旌旗，鼓噪约束，契丹不测。日加晨，赵延寿与契丹替引率众于水，还相州而南。赵又神武统军张彦泽将兵趋相州。延寿等至汤阴，闻之，贾银引还。马全杰等拥大军在黎阳，不敢追。延寿西镇贾济于相州城下，若将攻城状。福彦伦曰：“此鲁将走耳，出甲卒500阵于城北以待之。”契丹果引去。以天平节度使张从恩全东京留守。庚申，镇武节度使哲从远及契丹为嵊州，遂攻朔州。帝即小玉，河北相继告急。帝曰：“此非安寝之时，乃部分诸将为行迹。”更命武定军曰天威军。北面赴招讨使马全杰等奏：“据降者言，鲁众不多，宜乘其散归种落，大举竞袭幽州。”帝以为然，征兵诸道。壬戌， 下诏亲征，乙丑，地发大粮。闽之故臣共迎殷主严政，请归福州，改国号曰闽。严政以方有唐兵，为辖喜都，以从子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纪昌都督南都内外诸军事，镇福州，以飞节指挥使黄仁讽为镇鄂使，将兵卫之。林仁汉至福州，民主赏之甚薄，仁汉未尝自言其功，发南都侍卫及两军甲士万五千人，以建州以拒唐。二月，壬辰朔，帝至华州，命安审其屯邺都。甲戌，帝发华州，乙亥至澶州。己卯，马全杰等诸军已次北上。刘知远闻之曰：“中国疲弊，自守恐不足，乃横挑强胡，上至犹有后患，况不胜乎？”契丹自衡州还，以雷兵驱牛羊过齐州城下，刺史下邳沈斌出兵击之。契丹以经济夺其城门，周兵不得还。赵延寿知城中无余兵，引契丹急攻之。斌在上，仁寿谕之曰：“沈使君吾之故人，则祸莫若轻，何不早降？”斌曰：“世中父子失计，献身鲁庭，忍率犬羊以残父母之邦，不自愧耻，更有骄色，何哉？沈斌功者使尽，宁为国家死耳，终不效公所为。”明日呈现，斌自杀。丙戌，召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杜威，以本道兵会马全杰等进军。端明殿学士、户部侍郎冯玉、宣徽北院使、全侍卫马步都虞后太原李彦涛，皆袭恩用事，误中书令桑维汉，硕悔之。帝欲罢维汉政事，李松、刘旭故谏而止。维汉知之，请以玉为枢密副使，玉书不平，丙申，终止以玉为户部尚书、枢密使，以分维汉之权。彦涛少侍严宝为仆夫，后立高祖帐下。高祖自太原南下，留彦涛侍弟为父心，尤是有宠，性纤巧，与弟性相结，以弟弟耳目，弟委信之，至于牲畜将相，亦得寓意。常谓人曰：“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，且欲邓泰，徐当尽去之。”唐扎文辉表求义兵，唐主以天威都虞后何敬珠为建州行营招讨马步都指挥使，将军祖全恩为应援使，姚凤为都监，将兵数千会攻建州，自崇安进屯赤岭。民主严政遣仆射杨思恭、统军使陈望将兵万人拒之， 列诈水南，荀彧不战，唐人不敢逼。司公以严正之命督望战。望曰：江淮兵精，其将习武士，国之安危系此一举，不可不万全而后动。司公怒曰：唐兵深侵，陛下寝不交节，委之将军，今唐兵不出数千，将军拥众万余，不乘其未定而击之，有如唐兵聚而自退，将军何面目以见陛下乎？望不得已，引兵涉水与唐战。全恩等以大兵当其前，使骑兵出其后，大破之。望死，司公仅以身免。严正大惧，应城自守。召董思安、王忠顺，使将泉州兵五千诣建州，分守要害。初，高祖至德清军于故澶州城，即契丹入寇，澶州邺都之间城数巨县，一者以为澶州邺都相去百五十里，宜于中途筑城以应接南北，从之。三月戊戌，更筑德清军城，和德清南乐之民以食之。初，光州人李仁达世敏为袁琮指挥使，十五年不迁职。民主熙之事，叛奔建州。民主严正以为将，及朱文进是熙，复叛奔福州。臣取建州之策，文进误其反复，处居福清。蒲城人陈继寻亦叛民主严正奔福州，为熙画策取建州。熙以为著作郎，及严正得福州，二人皆不自安。王继昌暗若嗜酒，不恤将士，将士多怨。仁达潜入福州，说王仁讽曰：今唐兵常胜，建州孤危，复杀王不能保建州，安能保福州？昔王朝兄弟光山不一耳，取福建如反掌，况吾辈乘此机会自图富贵，何患不如彼乎？人讽然之。是夕，仁达等引甲士突入府舍，杀纪昌及吴承义。仁达欲自立，恐众心未服，以雪峰四僧卓延明素为众所重，乃言：此僧目重童子，手垂过膝，真天子也。相与迎之，己亥立为帝，解去纳衣，披以衮冕，率将吏北面拜之。然犹称天福十年，遣使奉表称藩于晋。严正闻之，卒黄人讽家，命统军使张汉贞将水军五千会张全兵讨严明。以四，杜威等诸军会于定州，以供奉官萧楚军全知齐州事。庚戌，诸军攻契丹，泰州刺史晋廷谦举州降，贾银取满城，获契丹酋长莫腊及其兵二千人。乙卯， 取遂成。赵延寿不屈有降者言，契丹主还至虎北口，闻进取泰州，复拥众南向，约八万余骑，即来西当至，以速为备。杜威等聚秉臣退保泰州。戊午，契丹至泰州，即位晋军南行，契丹种之。晋军至阳城，更深，契丹大至，晋军与战，逐北十余里，契丹于白沟而去。壬戌，晋军结阵而南，胡济四合如山，诸军力战拒之。是日才行十余里，人马饥乏。癸亥，晋军至白团卫村，埋鹿角为行寨，契丹围之数重，骑兵出寨后断粮道。是夕，东北风大起，破屋折树，营中掘井，方及水折崩，士卒取其泥薄脚而饮之，人马俱渴。至暑，风尤甚，契丹主坐大西车中，令其众曰：晋军只此耳，当尽擒之，然后南取大梁。命铁药四面下马，拔鹿角而入，奋短兵以击晋军，有顺风纵火扬尘以助其势。军士皆愤怒，大呼曰：都招讨使何不用兵，令士卒徒死，诸将请出战。杜威曰：四风稍缓，徐观可否？马步都见李守贞曰：彼众我寡，风沙之内莫测多少，唯力斗者胜，此风乃助我也，若似风止，无属无累矣。即呼曰：诸军骑击贼。又谓威曰：令公善守御，守贞以中军决死矣。马军左厢都排阵使张彦泽召诸将问计，皆曰：鲁得风势，疑似风回雨战。彦泽亦以为然，诸将退。马军右厢副排阵使太原要元福独留，谓彦泽曰：今军中饥渴已甚，若似风回，吾属以为鲁矣。敌谓我不能逆风以战，以出其不意及击之，此兵之诡道也。马步左右厢都排阵使符彦卿曰：与其束手就擒，何若以身殉国？乃与彦泽、元福及左厢都排阵使黄甫玉引精骑出西门击之，诸将既至，契丹却数百步。彦卿等谓守贞曰：且夜队往来乎？直前奋击，以胜为度乎？守贞曰：世事如此，安可回控？以长驱取胜耳。彦卿等跃马而去，风势亦甚，昏晦如夜。彦卿等拥万余骑横击契丹，呼声动天地，契丹大败而走，势如崩山。李守贞亦令步兵尽拔鹿角出斗，步骑俱进，逐北二十余里， 铁药既下马，仓皇不能复上，皆尾弃马及铠杖蔽地。契丹散卒至阳城东南水上，稍复布列。杜威曰：“贼已破胆，不宜更令成列，遣精骑击之，皆渡水去。”契丹主乘西车走十余里，追兵急，或一坨坨乘之而走，诸将请急追之。杜威扬言曰：“逢贼幸不死，更所依驼也。”李守贞曰：“两日人马可甚，今得水饮之，皆足重，难以追扣，不如全军而还。”乃退保定州。契丹主至幽州，散兵稍急，以军失利，仗其酋长各数百，为赵延寿得免。乙丑，诸军自定州引归，赵以泰州立定州。夏四月辛巳，帝发澶州，甲申还大梁。己丑，复以邺都为天雄军。闽张汉贞至福州，攻其东关，黄仁讽闻家一灭，开门力战，大破闽兵，执汉贞入城斩之。卓延明无他方略，但于殿上训水散斗，做诸法事而已。有遣使迎其父于莆田，尊为太上皇。李仁达既立延明，自判六军诸卫士，使黄仁讽屯西门，陈继寻屯北门。仁讽从容为继寻曰：“人之所以为人者，已有忠信仁义也。吾请常有功于复杀，中间叛之，非忠也。人以从此托我，而与人杀之，非信也。主者与剑兵战，所杀皆相去故人，非人也。弃妻子，使人鱼肉之，非义也。此身时辰久服，死有余愧，因抚膺痛哭。”季寻曰：“大丈夫殉功名，何故妻子？一至此事，勿以取祸。”仁达闻之，使人告仁讽季寻谋反，皆杀之。由是兵权尽归仁达。五月丙申朔，大赦。顺国节度使杜威久镇衡州，性贪残，自恃贵戚，多不法，每以被边为名，敛利民钱帛以充私藏。复是有真货或名书骏马，皆掳取之，或诬以罪杀之，即没其家。有未诺过甚，每契丹数十骑入境，威以闭门登皮，或数骑驱所掠华人千百过城下，威但瞋目掩颈望之，无意邀取。由是鲁无所忌惮，蜀城多为所图，威竟不出一族救之。千里之间，瀑谷如莽，村落殆尽。威见所不残壁，为众所愿，又为契丹之强，雷表请入朝，帝不许，威不似报，据伪朕入朝。朝廷闻之，惊骇， 桑维汉言于帝曰：“为故为朝命，擅离边镇，居常平事勋旧，要求姑息，即将役多事，增无守御之意，宜因此时废之，庶无后患。”帝不悦，为汉曰：“陛下不忍废之，宜授以进京小镇，勿复委以雄藩。”帝曰：“为朕之密亲，必无异志，但宋国长公主切欲相见耳，公勿以为宜。”为汉自是不敢复言国事，以足及此位。丙辰，威至大梁。丁巳，李仁达大阅战事，请卓延明临事。仁达因交军事，突前登阶，刺杀延明。仁达扬京，狼狈而走。军事共执仁达，始居延明之座。仁达乃自称威武留后，用保大年号，奉表称藩于唐，以遣使入贡于晋，并杀延明之父。唐以仁达为威武节度使，同平章事，赐名弘毅，编之属籍。弘毅又遣使修号于吴越。即位，杜威显部曲部骑和四千人，并铠杖。庚申，有限粟十万斛，除二十万数，云皆在本道。帝以其所献祭兵立护圣，步兵立护国，为父请以为牙队，而丙次皆养县官。为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节月，帝许之。唐兵为建州，屡破泉州兵。许文枕拜唐兵于汀州，执其将石厚卿。六月癸酉，以杜威为天雄节度使。契丹连岁入寇，中国疲于奔命，边民涂地。契丹人畜亦多死，国人厌苦之。述律太后为契丹主曰：“使汉人为胡主，可乎？”曰：“不可。”太后曰：“然则汝何故欲为汉主？”曰：“时事负恩，不可容。”太后曰：“如今虽得汉地，不能居也，万一搓跌，悔何所及？”又谓其群下曰：“汉儿何得一向眠？自古但闻汉和藩，未闻藩和汉。汉儿果能回忆，我亦何惜与何？”桑维汉屡劝帝复请和于契丹，以纾国患。帝假开封军将张辉供奉官，使奉表称臣议契丹，卑辞谢过。契丹主曰：“使景延广桑维汉自来，仍割镇定两道利我，则可和。”朝廷以契丹语愤，谓其无何意，乃止。即契丹主入大梁，谓李松等曰：“相使进使再来，则南北不战矣。”秋七月，闽人获告福州援兵谋叛。民主严正收其铠杖遣还，伏兵于隘尽杀之，死者八千余人。 抚其肉以归为食。唐编稿拔行州，查文辉之党魏岑、冯延己、严鲁以师出有功，皆踊跃赞成之，征求公义，府库为之浩劫，弘饶抚信之民，有苦之。严正遣使奉表称臣于吴越，请为附庸以求救。楚王西范以靖江节度使兼侍中，知朗州西皋得人心，遣人赐之。西皋惧，称疾求归，不许，遣医往侍疾，因毒杀之。